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啊，今天呢我们有点不同啊，媒体课程是选了一篇演讲， 对，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做的一篇演讲当中很有名的一段啊。那这个人呢是美国的一个民权运动的领袖。那么民权运动指的就是， 民权运动呢指的是让公民去享受一些民主的权利。 对，那领袖就是一个最高的领导人啊。 对， 那听到刚刚讲的这些呢，你应该猜得出这个人是谁啊。不如我们今天呢先来听听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也非常有感情的演讲吧。那么这个先听音频呢也是媒体课程之前没有用到过的形式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尝试。 对，最主要呢是今天这个演讲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听听看， 来感受一下。 嗯，好的。 让我们回到密西西比去，回到亚拉巴马去，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回到佐治亚去，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去。要心中有数，这种状况是能够也必将改变的。我们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克自拔。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逆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康妮，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谁的演讲？ 嗯，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哎， 非常有名的一位黑人的民权领袖。 对，而且呢，他在全世界来说啊，都是争取和平、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象征。 对 啊，那其实今天的这篇演讲啊，翻译的非常好，语言非常的优美，而且呢，特别有感情，特别能够鼓舞人啊。 对， 而且里面也用到了一种在中文写作文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方式， 一种修辞方法， 哎，叫做 排比。 排比，那什么是排比呢？ 嗯，排比呢，也就是说最开始我们用一种相同的形式作为开头，然后就重复这种句式，重复很多可以。这样一来呢，他的文章和他的说话就非常有力量。 嗯，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演讲里面听到的，回到密西西比去，回到亚拉巴马去，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啊。后来也一直重复，我梦想有一天，我梦想有一天，我梦想有一天，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排比。因为小时候我们写作文常常用这个方法啊， 对，这样一来就可以拿高分， 也是很模式化的啊。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篇演讲里面也听到了很多的地名啊，算是美国地理很好的一个扫盲的课程。 对， 像刚刚说的密西西比啊、亚拉巴马、啊、是吧？ 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对于这些地名的翻译呢，我们一般是采用音译的方法。 嗯，是的。哎，康妮，这个演讲里面呢有很多书面的语言啊，比如他就用到了成语，但这个成语我觉得也特别的口语。语化， 对， 叫做心中有数。心中有数， 嗯，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它是说对情况和问题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且有一定的把握、 嗯、啊，这个就叫做心中有数啊，或者你也可以直接说有数，对吧、 嗯、 我有数， 对， 就是说你明白你了解啊，也可以说没数， 对，也就是不够了解，没有太大的把握。 那这里有一个用词我觉得挺怪的，就是马丁路德金在鼓励这个黑人啊，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克自拔，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克自拔。 那么自拔的意思就是 自己解脱出来 啊，自己想通，对吧？ 对， 坚强起来。那么不克自拔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无法解脱出来，不能解脱出来 啊。所以这里的克，克制的克，意思就是不能。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不能自拔、 哎，这个很常用啊。 对， 不能自拔。 那么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前面有一个情况让你陷进去，后面呢是说你没有办法从这种情况里面解脱出来、 陷入什么什么当中不能自拔， 对 吧？今天这个是陷入绝望当中啊。那当然马丁路德金是非常能够激励人们的啊，他的语言也是这样，他说此时此刻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心里呢仍然有一个梦想。此时此刻其实非常简单、 就在这个时刻、 就在这个时刻。下面呢他又说到了他这个梦想是什么样的呢，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 扎根的意思呢最开始是说植物的根深入到泥土里面去、 就好像是扎进去了， 对吧、 嗯、 那其实这里我们说的当然不是植物了，是一个比喻、 对。那么这里呢它的意思呢是说深入到一个事物里面去，并且打下一定的基础。 嗯，那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说你扎根于某一个地方啊， 对， 比如说哎呀来中国非常久了，可能别人会开玩笑的问你说是不是要扎根中国啊，对吧？ 就一直留在中国，把你的根留在了中国。 嗯，很有感情啊，扎根。那马丁路德金呢是讲到很多我们的这个信念，我们的理想啊。那他在这个演讲里也说到了我们要真正实现信条的真谛。那么信条是不是信念的同义词呢？ 有一点相似，但是信条的意思呢它是说你要去遵守的一些准则啊，规则 啊，比较像社会上的一些规则。 对， 那么信念是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啊，所以有一些不一样，叫信条。那么真谛，信条的真谛，真谛有什么意思、 真谛呢它是说一个真正的实际的意义、或者是道理 啊，有点像真理了，是吧？这个叫做真谛。经常听到人家说爱的真谛啊， 爱的意义、 爱的意义是什么？而且这些真谛是不言而喻的，不言而喻， 也就是说不用说就可以明白的。喻的意思呢是说明白 啊。好的，那我们也听到一段哦，说是共叙兄弟情谊，共叙兄弟情谊。那这个共叙是什么意思呢？ 共叙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谈，一起来说。 共同，对吧？ 对， 叙是说话的意思。 对、 我们经常也可以用说叙旧，叙旧这个词啊。 对，我们一起来说说以前那些事情、 就是找老朋友来叙叙旧， 对 吧？ 对。 那么在马丁路德金当时做演讲的时候啊，60年代的美国密西西比州这个地方呢好像是民权的情况特别差啊，是一个他说正义逆迹压迫成风的地方。正义逆迹， 我们先来看这个逆字。逆的意思呢它是说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 那么 迹呢是一个踪迹、身影。 所以逆迹就是没有踪影，对吧？ 对， 正义逆迹就是这个地方丝毫都没有正义、 你看不到它的一个迹象。 这个叫逆迹。那么压迫成风，成风比喻的又是什么情况呢？ 成风呢它是说形成一种风气 啊， 那么这里是压迫成风，也就是说到处可以见到都是压迫。 所以这个形成风气嘛，就是这种情况是非常 普遍了。 对，非常厉害的啊，压迫成风。那今天演讲的最后呢，我觉得听到一句非常绕口的句子啊，他说希望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这个就是马丁路德金对于国家的一个理想啊。 对， 那么他希望这个国家呢是以品格优劣而不是人的肤色来评价人的，是吧？ 品格优劣呢也就是说用你的品行的好坏。优劣就是好坏的意思。 对，那优就是好嘛，大家都知道，然后劣就是非常 不好。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劣质产品， 也就是说质量非常不好的产品。 这个叫劣质产品啊。 对， 康妮听到这篇演讲你觉得鼓舞吗？ 非常鼓舞人心。 我也是啊，就觉得一个好的演讲人就是你看他在 语言的组织上面，比如用了很多的排比啊，就是特别有方法的。然后呢，当然他演讲的时候也是很有感情啊。 对， 那当然今天你听到的不是原版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啊，不过也是听到一个很精彩的中文的翻译，而且中文的演讲。 对，其实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朗诵一遍，相信一定非常有感觉的。 哎，其实小时候我们有这种朗诵比赛啊，还学过啊。你成绩好不好？朗诵 挺好的。 真的啊？那下次让康妮给我们有感情的来朗诵一下吧。 好。 那今天呢，当然我们是看到了在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马丁路德金。那关于这课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呢，都可以到 chinesepod.com 来和我们交流。好，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